铜壶煮三江，掰开八仙桌儿照的是刘芳。 沈鹏，你车的防盗器响了。 啊，谁老动我这？哎，动我这个。 看来啊，那车是你的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 瞧您说的，我这不是啊练着呢吗？ 那你说我刚才那几句唱的怎么样啊？ 好，好。 那您就唱一段我听听。 我就算了吧，你说我这 唱啊 唱啊，雷起七星灶，这七星灶、嗯、铜壶煮三江，掰掰掰开了八仙桌，招待十六方，来的都是客，全凭嘴。我是不是唱特别难听啊？啊， 不怪你，不被非专业人士理解，正是一个艺术家的痛苦所在。 哎呦喂，雪秋，您说啊，就这现在这咿咿呀呀咿咿呀呀的，他现在谁还听啊？啊，人家他现在都听这崔健啊、窦唯，人家听这藏天硕，这重金属摇滚乐，是不是？那天啊，我拉一客人，也就二十来岁了。你说一小伙子啊，正好我这收音机里放着一出什么戏，这小伙子就跟这收音机里是一块咿咿呀呀哼哼唧唧哼哼，没把我给烦死了。当时想让他下，坐什么车呀？还唱戏就算了，雪梨瓤，你说这也叫戏？你说这不是起哄吗？他这， 行、啊，你看 雪梨瓤， 我告诉你。那叫锁麟囊，我开蒙啊学的就是这出。哎，这出戏啊可不是那么好唱的。 是， 那必须是戏班里头拔尖的学生才唱得了。 是，没错。 我那天啊在那戏园子里头吊嗓子啊可辛苦呢，我就想把这锁麟囊。 我也觉得吧，这出确实挺辛苦的，但是听着就那么刺耳。你说说这月儿，月儿，月儿。 沈鹏听见楼道里有人下班的声音，以为是老撒回来了，急忙趴在门上从猫眼往外看、 我是看看你们家门上那字条怎么没了。 什么字条啊？ 就是那理货俱外请君自便那朦胧诗， 让老撒给摘去了。 为什么呀？ 我哪知道啊，自打上次啊书记跟厂长从家走了以后，老撒就特生气的把那字条给摘了。我猜啊八成是为了下岗职工的事儿。不过我又寻思，你说这字条跟那下岗职工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没劲，真没劲，连天都是灰的。 灰的，没错。哎，不过北京啊最近正抓着空气污染的问题呢，肯定能解决啊。 讨厌， 好讨厌，讨厌，讨厌。 灰的。 哎呦，我说雪秋老师，咱这么大一大艺术家啊，您都觉得没劲了？不会吧，咱在台上咱多彩呀！ 啊 嗨，你哪知道啊，我们这戏曲演员有多辛苦。 是， 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我们这么多年为了什么？ 是 成名成角。 没错， 您就是成了名成了角、那也不清闲。 是， 就连您打一哈欠人家都得挑挑您的牙齐不齐。我这两天呢也在寻思着，这祖宗留下来的这点玩意儿啊也真得改改了。 哟，您不会是想改唱流行歌曲吧？ 俗，忒俗。那能叫流行歌曲吗？我管它叫戏歌。 戏歌。 这时老撒下班回家，沈鹏连忙离雪秋远了点，生怕老撒误会。 等着，我这就做饭去。沈鹏，你坐啊。 嘿嘿嘿，哎，老撒回来了，您辛苦啊。 沈鹏， 哎， 你也够辛苦的啊，成天坐着。 嗨、哎，我那是工作需要。您不是也坐着吗？ 坐着跟坐着可不一样，有的人坐着心里头有事儿，有的人什么都不想。 得，您坐着，我回家去啊。 哎，沈鹏，沈鹏。你别走，别走， 我这肯定 有事。你坐着坐着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我跟你请教点事儿。 啊，您可别拿我开玩笑，您这走南闯北的您啊，

老法， 老法，咱回去好吗？ 好，抓吧啊，老法。 你是沈鹏吧？ 哎，是。 我没嘴，没嘴。 回去说，好吧，老大。 你不相信我在这儿干了三十年？ 信啊！ 他还是不信， 他信。 不信我就告诉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说北京有多少家火葬场，你知道吗？甭害怕，我都知道。哪家火葬场的活忙，哪儿的活闲，你知道吗？你就知道上八宝山那地方人太多，你就是大年初一也得排出二里地去。咱们改个地儿，上郊区怎么样？房山吧，啊，我保证你随到随收啊。 我走，要回去啊！回去， 我给你当导游啊！啊，从化妆到出炉，我给你七折优惠，怎么样？那地方都是我的关系户。哪年我不得带着人烧他十个八个的？别瞧你是司机，你还没我熟，你信不信？那个地方你不熟。 老大，你也注意点儿，这都街里街坊的。 是， 这 多人呢，你说什么呀？ 我注意点，我注意什么？有你什么事儿？别以为你的事儿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不愿意说。 这 家丑不可外扬。 说什么？ 我不行，我得让他们都知道知道。我告诉他们去。老法， 不是你去哪儿？ 来， 还有老法， 干了三十年了，我们工会呀，不是白吃饭的。我们工会不是光发电影票啊，我培训轻工，组织职工学习，慰问退休职工。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就跟那个女人似的，我劝阻吵架呀，劝阻离婚啊，还有你借过钱吗？ 没 说啊，你借过衣服吗？ 有说啊？ 你们借过那个大便吗？我大便就是屎啊，我借过吗？ 他们都不知道，我全都见过。一个职工拉肚子，后边排着十几个人等着，他就为了那么一小条拿去化验，要是有病请病假，结果全都看电影去了。 姐一盆凉水浇过来，老洒的酒顿时就醒了一半。 老洒， 哎呀，我们家被偷了，我们家全都偷光了。哎呀，我也完了。我过去啊，我要不是老在单位里唱歌，也不会被他们选为工会主席。要是不当工会主席，说不定我现在就是车间主任。哎，你看，现在那些车间主任，他们一个个都当得有滋有味的，就是我这个工会主席，可快下岗了。 老三，其实我觉得呀，你下岗可能是件好事。 对。树挪死，人挪活嘛。起来。 这树挪死，人挪活呀。 老洒，我刚才听你说，你跟大洒学过。 哎，没错，老洒唱歌棒着呢。 这样，老洒，你看你搞了这么多年的组织工作哈。哎，